好，我是 Monsters 李永生，祝大家猴年猴赛雷呀！ 大家好，我是 Ribbon 黄若曦，祝大家猴年行大运，天天都开心。 大家好，我是嘉伦，祝大家共享天伦，新年快乐。 我是 Stephanie， 祝大家恭喜发财，财源滚滚。 我是 Lex 方小维，祝大家猴年鸿运当头。 我是 Angelina 李诗文，祝大家旺财到手，好礼貌都顶。 春天快要到人间，人人欢迎这春天，这是一个好春天，带来欢乐和笑颜。 春天已经到人间，人人等待这一天，大家迎接新一年，好好来过幸福年。 年年佳节在春天，远方客人来拜年，趁着春天在眼前，大家快乐大团圆。 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年之计在春天，赶快努力成少年，莫要辜负好春天。 大家唱歌过新年，唱出一个好春天，嘻嘻哈哈，祝你过个快乐年。唱歌过新年，唱出一个好春天，嘻嘻哈哈，祝你过个快乐年。 春天快要到人间，人人欢迎这春天，这是一个好春天，带来欢乐和笑颜。 春天已经到人间，人人等待这一天，大家迎接新一年，好好来过幸福年。 年年佳节在春天，远方客人来拜年，趁着春天在眼前，大家快乐大团圆。 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年之计在春天，赶快努力成少年，莫要辜负好春天。 大家唱歌过新年，唱出一个好春天，嘻嘻哈哈，祝你过个快乐年。 大家唱歌过新年，唱出一个好春天，嘻嘻哈哈，祝你过个快乐年。 大家好，我是 Crystal 王雪晶，祝大家新年进步，万事如意。 我是 Angelina 安妮，祝大家年年有余， 步步高升。 Crazy 群师，祝大家有猴猴夜的健康、事业和爱情。 Cass 燕子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 Happy New Year。 除夕的晚上呀，一家大团圆，在外的游子归心呀，想时间，一家大小祭祖先，跪在神桌前呀，祭祖先呀，祭祖先，小厮莫等闲。 三拜有九叩来祭呀，祭祖先，祖先们留下金玉和良言，点起创业靠祖先，流传到今天呀，祭祖先呀，祭祖先，除夕大团圆。 有菜有肉呀，有酒也有烟，祭祖先呀，祭祖先，快乐大团圆。 神桌前呀，祭祖先呀，祭祖先，小厮莫等闲。 三拜有九叩来祭呀，祭祖先，祖先们留下金玉和良言， 点起创业靠祖先，流传到今天呀， 祭祖先呀，祭祖先，除夕大团圆。 有菜有肉呀，有酒也有烟， 祭祖先呀，祭祖先，快乐大团圆。